己，在睁开双眼之前，一切都也许是梦幻。听那满天星光在歌唱，犹如天使飞舞身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成回忆，真实的感觉。